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老友记900句课程，欢迎我们的嘉宾 Henry 老师。 Hi,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Today is another wonderful Thursday, and we're all ready to learn some friends. 下午的时候要让我们哼哼老师啊一周一次来叫醒你的耳朵，学习的耳朵。哎，今天我们又和大家一起分享很有趣的啊，血浓于水的亲情的一期老友记的话题。这个先说谁呢？说 Chandler 啊，小浅浅的家庭，他的家庭呢，留给他的一生都是什么呀？都是阴影。 Yeah, and 我们可能会说 trauma, okay, 就是创伤，各种创伤。 哎，这个单词很好，我们来拼写一下 ，T 打头的。 对 ，trauma, trauma。 好，这就是那种创伤。他呢，其实幼年的时候是一个生活很富裕的小少爷。 Yeah, 哎， 但是父母呢，却因为在一个 Thanksgiving Day、这样一个节日的时候呢，向他宣布了他们 divorce 的消息。 Yeah, they got divorced, and not even in a normal way. 就是这个 divorce 也不太正常。Yeah, Chandler 还挺可怜的。 对 ，poor little guy. 是一个很不正常的一个 divorce. 父亲呢，有点奇怪。 Yeah. 母亲呢，也不太靠谱。 he's got a weird family too, you know. 奇奇怪怪的家庭。啊，这个呢，对 Chandler 幼小的心灵啊，更是一种沉重的打击了。所以他很害怕，他内心很胆小，所以呢，他喜欢调侃啊，喜欢嘲讽这种情绪吧。这一节呢，就是讲什么呢？讲啊，他们在一起 Thanksgiving 过节的时候啊、，Ross 就觉得说啊，你看，这是我度过的最惨的一个 Thanksgiving 了，感恩节了。 对，他看我多可怜啊，然后 多可怜，他挺自怜的、啊。 Yeah, 然后 Chandler 就说你怎么能算可怜呢？你敢不敢跟我比一下？我才是啊，悲惨之王呢。 对 ，I'm the king of bad Thanksgivings。然后还说 you can't take that from me。 对，我是有这个冠冕的，我是最惨的，你还不能把我这头衔、我的皇冠从我这儿拿走。 对， 是吧？那这个很有趣，今儿这个情景，大家注意哦，今天的情景全部是长连读。 Yeah, it's really, really difficult sentences. 特别多。 只想说特别多。内容本身不多，但是句子特别长。所以大家今天做好准备要挑战了哈。好。来进行我们的课堂环节的第一步。课堂答疑。第一个问题来自 Susan。老师，您说那个符号当中有一个勾和一个叉。勾和叉，对和错，这个符号。用地道的英语应该如何表达呢？能不能说 right mark?Wrong mark, 或者是 tick 和 cross 呢？能不能？ Okay. 什么是最地道的表达呢？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先聊勾吧的这个。如果你在做一个我们说一个 to do list， 有一大堆需要完成的任务，有的人喜欢就是在旁边打勾，对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说是一个 tick， OK， 一个 tick， 所以 T I C K。Tick, 它是标记的意思，是吧？ 对。那如果是学生在就考试上，然后老师打分的时候打了一个勾，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说是一个 correct mark, OK, 就是准确，对了 ，OK, correct mark, 一个正确的勾，正确的答案。 对，你也可以说 she gave me a check, OK, 因为它有时候也叫一个 check mark。所以就是 check 呢，就是检查的意思， 检查核对批准。 对，所以老师已经 check 过了，然后没问题就打个勾，这样。所以就是针对就是打分的时候呢，我们有 correct mark、check mark， 都很常见 ，OK， 都行。那如果是你在完成任务什么这样的，就是这个东西有没有检查过什么这样的用法呢？有没有做过，有没有完成任务？那你就直接说是一个 tick，OK，、然后就可以了。 看来呀，在不同的情景用法之下啊，这个勾勾的这个说法英文还不一样。 不一样。 哎， 哎，你打个小勾表示这个已做，这个已完成。 嗯， 这个呢叫做 tick tick、啊、 小小的勾。 嗯， 一个那个批改作业的大大的红勾呢、嗯、叫做 check mark、 哎、check mark 也可以说 correct mark 都行 都行、嗯、而且这有三种说法了、 yeah. 好，那么这个错号呢叉呢， 这个就比较简单的而我们不会说 cross 呢是一个十字架的那种的感觉，十字的，对，所以它倒过来的时候呢你就不能叫一个 cross OK 而我们会说 x 就是它那个字母的那个拼写的这个音、 哦、 发音一样， 直接读 x 就行了， 对，就读一个 x， 对，这个就简单了、 哎、那就是 iPhone X 啊、对啊可是那个不是叫 iPhone X 吗、 哦、对啊，对，那个叫 iPhone X， 因为那个罗马的那个也就是一个 X 的一个意思嘛， 哎，注意哦、嗯、cross 指的是什么呀， 是立起来的、 就是、对，它是一个它是一个十字， 嗯， 指着东南西北的、嗯、立起来的这个十字叫 cross， yeah, yeah. 这个叉号就叫做 X， 对，所以我们会说 X。 那判卷的时候呢它不能叫做 wrong mark 吗？ Wrong mark 很奇怪，不会这么说，对，我们会直接说 X， 你可以说 She gave me an X， 她就给我打了一个叉，对吧、然后比如你那个合同上面签名的时候、一般就是那个他们会用一个 X 标你应该签，红色的 X 标你该签名的地方，然后他们经常就说 sign by the X， 对吧， 在叉旁边签名、嗯、 对，所以就是这个就很就每一次表达的都是一样的，哪怕是打分或者签名或者什么这样那样的都会说 X、嗯、 这问题提的特别好哈，所以今天呢就拿出来做了第一个课堂问题给大家、嗯、真长姿势。再来看第二个，来自半岛银河、 嗯、 他可能现在最近在听咱们以前的发音课、 嗯、 听连读课，他说我们在听那个 H 不发音的时候呢啊，有两个小句子、 嗯、 啊，第一个呢是 She handed in her assignment， 他说老师为什么这儿 H handed 怎么又读了音了呢哈、 嗯、 handed、 嗯、 为什么他 H 又发音了呢、handed， 对，我们记得我们用省略的时候呢是为了让你可以说话说得更快一点 OK， 然后在一个字的开头的省略呢你要判断这是哪一种字 OK， 在这个句子中你 handed 就是提交什么东西，它是一个关键词，所以它开头的 H 就不会省略 OK， 所以一般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规律， 对、okay. 而且咱们以前在这课当中说的很详细啊、 yeah. 不是说所有的 H 都不发音 对 啊，咱是有条件的， 嗯嗯， 条件就是说有几个H 后面跟着是要 不发音的， 对，所以就一般就是你不重要的字才能把这个 H 的音给省的，当然是可选的，你也可以发出来、可是正常情况下呢都会省略， 对， 什么 his 跟 her 什么这种字就是很常见的， 对， 就省略了， 还得分重要不重要、 嗯、 还得分个主次、 yeah, 你句中的关键词、yeah. 你就给他省了，那你要说什么呀， 对， 好，第二个句子是 call her I barely know her，然后他问了，就是结尾的 know her 能不能发成 knowler？ 来，对，他能不能发 knowler？ 对， 这词儿， 这不能用一个了的音，因为这里这两个字不存在一个 l 的音，所以就不能用它连读。OK， 没有一个， 当然不能了。 嗯嗯， 你得给人家多加一个音出来，那个音在哪儿呢？ I don't know where it came from， 对， 对不对？ 嗯， 哎，这节课呀、啊，你可得注意听了。老师是讲得很详细的， 嗯， 汉正老师其实他可以不回答这个问题的，因为这课中都讲过， 对，那个课应该有说过，就是关键词的这种情况下一般 H 的音不会省的，我可能得回去听一下吧，可是我感觉应该是当时有说， 对吧、 嗯、 啊，这问题哦自己要注意啊。好，来，第三个问题来自忧愁俊杰，他说上周咱们有三个连读都是老友记里的、 嗯、 最后一个是说我的公寓已经不见了这句话， 嗯哼，然后这句话是 My apartment isn't there anymore。 那我仔细听那个小浅浅的读法， 嗯， 小浅浅把 apartment 的 t 呢省掉了， 嗯哼， 把那个 apartment in 呢跟 isn't 的 in 呢进行了连读， 嗯嗯， 说 apartment isn't apartment isn't、 哎、那还很好，老师好像在此处没有标记连读，他说是我听错了嘛、嗯、 你没听错，他确实有连读，可是 apartment 那这两个特的音省略呢也要求一个干脆的停顿呢、已经够难了 OK、我恐怕的就是大家会把闷的这个省干脆的停顿呢就给省了，直接连读，然后就变成 menison， 所以就当时我就觉得大家能把 apartment 的这两个特的音省略都给省了，然后有一个干脆的停顿就已经很好了。没有必要连读，因为这个就要求更多更细节的讲解，然后没有一个教练有看着你这样练的时候容易出错，然后就是坏习惯，所以我就没有标，所以我就觉得你就 apartment isn't 分开就非常好了。 It's already very good。 明白啊，明白，都是为了咱大家好。 可是你没听错，你确实它确实是有一个连读，可是这个连读很难把握。 It's not easy， 咱现在还不能把握。 Yeah， I think maybe 还需要一点时间，或者 you know 需要专门教 you know。 Yeah， 好好好。哎，第二句呢就是咱上周学过的那个Tribbiani 家最聪明的那个孩子。 She's the smartestof all the Tribbiani children。 那这个 smartest of 之间老师都连读了， 对， 可是我发现那 Joey 在 smartest 后面停顿了一下， 对， 然后再读的 of， 所以他没有连读，对吗？ 他确实没有连读，你这个也听对了。可是大家需要注意，就是在这种剧中呢，一般他们说话都会比较清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可是跟我们正常说口语的时候呢还会有一点差异。 OK， 就是有一些他们说的就多了，也更清楚。 OK， 这一段呢 Joey 不仅说的比较清楚，他也就故意停顿，为了强调最最最最聪明的。 OK， 所以中文我们可能会多加几个最，英文呢就不用，你停，你在关键词上面停一下。 She's the smartest of all the Tribbiani children， 然后这就是一个特别强势的强调。 OK， 他的那个顿呢也不是特别特别短的一个顿，他就顿了一下，然后就等着对方然后再说。所以就是正常情况下呢，你的最怎么样的 of all， 我们会直接连着说。 OK， 99% 的情况以下都会说其中什么的最聪明的，这样我们会直接 smartest of all 直接连着说。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当时想的就不应该模仿 Joey 的这个样子，因为没有什么机会，而且学生有时候有比较难把握，就是你句子长的时候你该在哪儿停顿，你该在哪儿喘一口气。OK， 那肯定不能在 smartest 跟 of all 中间停顿啊，除非你是在特别特别的强调。 对 对，所以就没这么标了。 咱们讲的呢是这个台词剧本啊，台词剧本呢有的时候它因为剧情的表现的需要，它会做一些语气的特别的处理。你像我们平时说话，我可以说他是最聪明的，我也可以说他是最聪明的。 对，你也可以说他是最最最最最聪明的。那如果你要教一个学生如何说普通话呢，我们可能不会说到最最最最最这样的，对吧？ 当然。 所以就因为有一点多余了。 Yeah， so 就当时我也就觉得没有。 康乐老师给大家做的这些连读的批注全部都是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90%以上都是这么说的。好，所以剧情当中，剧情毕竟它不是一个朗读，对不对？它不是给你读的标准的。 Yeah. 所以它这个时候地方它不连读，那是因为它处理这个剧本的需要。 Yeah. 啊，所以按照老师给的音标来学连读绝对没有错。 Yeah. 相信我们。 Yeah. 啊，好吧 ,OK 吗？好。 I mean, it's cool. You can totally ask. 你问的时候我们有更多的讨论的点。I'm cool with that. 就是。Yeah, 老师说了 ,I'm cool with that. 我没问题的。 Yeah. 好了，来进行到今天的情景学习哈。接着这个。感恩节。 Yeah. 比着谁更不幸。小锦前说了，你们都不要比了啊。就我的家人最无情。好，一起来听今天的情景。 Huh, I don't know what to pick. Am I more thankful for my divorce or my eviction? Wow, see, and I didn't think you'd be able to come up with anything. I'm sorry, sis, this is the worst Thanksgiving ever. No. I am the king of bad Thanksgivings. Can't just swoop in here with your bad marriage and take that away from me. No, you're not going to tell the whole story about how your parents got divorced again, are you? Oh, God, no, really? No, come on.I want to hear it. It wouldn't be Thanksgiving without Chandler bumming us out. See, it's a tradition like the parade. If the parade decided it was gay, moved out, and abandoned its entire family. 怎么样？听明白了吗？听明白说些什么了吗？ 对。So over here, I mean, 感恩节我们有这个传统，就是大家轮流说一下 自己为什么东西感恩。 对呀、啊、这就是一个表达你感谢的一个时刻。 Yeah. Right, so we go, 我们会说 we go around, 然后就是轮流的意思，大家轮流。We go around and everybody says,What they're thankful for. 好、嗯、 然后这个时候轮到 Ross 了 right?、然后他就说 huh, I don't know what to pick. 哼我都不知道啊，该选哪一个？你瞧这话说的， 嗯， 不知道怎么去 pick。 对 ，I don't know what to pick。 意思就是说太多了。 对对，然后他就接着说 ，Am I more thankful for my divorce or my eviction？ 嗯，这意思是说 more thankful，、我要更感谢、嗯，我要更感谢我的这个 divorce， 离婚呢、 ，or my eviction。 Eviction 这单词大家见过吗？ 它是一个比较专用词，就是你比如不付房租了，然后你被踢出去了，这就是 eviction。 驱赶出去了 是吗？ 赶出去了。 我觉得中文的这个赶出去好像好口语的感觉，有没有一个更正式的说法？ 驱逐出去了 是吗？OK, 有时候是因为你没付房租，有时候是因为这栋楼 I don't know, whatever,、you know, 太老了，然后为了大家的安全怎么样、所以 eviction 就是 somebody forces you out。 有人把你强行的驱逐出去了，这个叫做 eviction。 对， 他被谁驱逐出去了呀？ I don't know, I don't remember。 是不是啊？ 有可能是因为他当时应该是跟他老婆一起住的吧，然后他就用这个词，就是被强势的推出去踢出去了，嗯，所以这也有可能是他的意思。就是没老婆了，也没家了，都没了。 哦，那人生还挺惨的。 Yeah. 那他说，那我应该对哪个东西更感谢呢？是我的 divorce 呢，还是我的 eviction？ 对 ，my divorce or my eviction？ 然后还做了一个， 假装还要想一想， 对，还要想一想， 到底哪个更好呢 ？Yeah， 那 到底哪个更惨呢？ 他肯定就是讽刺的这么说，对吧？ 对， 反话的这么说。然后 Phoebe 呢，就特别可爱的 ，Wow！ 然后他就说 ，See， and I didn't think you'd be able to come up with anything。 啊，他的意思就是说，瞧瞧，你看看，你看看，我不觉得。I didn't think、我还不觉得 you'd be able to 你能够 come up with、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就是能够想到什么， 想 出 什 么， 对 anything， 想出什么， 想出任何东西。 意思就是说哟，我以为你什么都想不出来呢。 对啊，因为你最近特别惨，就还没想到你会想出两样东西可以选的。然后他就特别就是我们会说 Ross 他刚说的那个笑点，这个 sarcasm， OK，、这个讽刺 ，it went over Phoebe's head。 这个讽刺呢，他已经他什么超越了 Phoebe 的理解。 对，我们会说 it went over her head。 字面意思上是说超过某人的头。 对，然后这个就是有点像一只鸟飞过去了，从头的这边飞过去，然后这个人根本没看见。 啊、 可是虽然离他特别近。You know, 所以这个俚语的这个表达就是比如我说这个东西然后其实是一个笑话，然后你就很正经的回答我。 没 get 到。 你没 get 到点，对，所以我们就说啊 ,that went over your head。 那意思就是我没 get 到这点。 然后 Phoebe over here, it went over her head。 他没 get 到这个点。他还在那儿说哎呦我还以为你什么都想不出来呢。 对啊对。 好，这句话很有趣，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句连读。 对，它比较长。然后你考虑一下就是它的这个用法，这个英文的这个 be able to, 这三个字的组合很常见。OK, 中文还就简单一点就能。OK, 英文就 be able to 怎么样怎么样 ,OK, 所以比较麻烦，可是会说的比较快 ,OK, 所以这句话呢，他首先他说 I didn't, 把 didn't 就直接发成 didn't, 然后就是弱到就是你可能会感觉他说 didn't,OK,、okay? 可是不是 didn't, 而是 didn't,I didn't,OK,、okay? I didn't think 跟 you,直接连读了 I didn't think you'd, 然后 you'd 结尾的这个的呢省略了 I didn't think you'd be able, 之间会出现一个很轻的一个 y 的音 be able, 然后大家多注意这个 able 的双元音、千万别发成 be able,是 be able, 有一个 a, 有一个滑动 ,ok? I didn't think you'd be able, 然后后面呢 to, 它弱读成一个的 OK， 因为be able to 这三个字的词组很常见，我刚刚已经说了对吧，那这个 to 呢有时候就会弱到它变成一个的音， able 的 be able 的 be able 的 OK， 不是 to 而是的。后面呢 come up 连读 come up come up， 然后连到 with come up with come up with， 有一个 pu 的连读，然后 with 跟 anything 也得连读 come up with come up with anything， 所以这整个句子呢不仅长，可是每一刻都有一个特别大的变化。 It's not easy。 我们得分部分来练习一下、yeah. 点比较多。 第一段我们可以练的就是 I didn't think you 对 I didn't think you OK， 后面呢我们就第二段 Be able to come up Be able to come up Be able to come up Be able to come up Be able to come up Be able to come up 嗯哼，第三段With anything. With anything. With anything. With anything. With anything. With anything. With anything. 对，特别别扭。 不像英语。 对，大家练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三段各个的都发的没问题的时候呢，你就要开始练习第一段加第二段。I didn't think you'd be able to come up. I didn't think you'd be able to come up. 然后再练第二段加第三段。Be able to come up with anything. Be able to come up with anything. 然后在最后呢就要从头一直说到尾。I didn't think you'd be able to come up with anything. OK， 这就是你，我们又回到一个重点，就是你看口语的这个发音是最主要要练的 ,OK? 而不是比如新单词，这里面没有大家不认识的单词、对吧， 对。 这都是最简单的一些，你第一个月学英语的每一个都会学到。 对。 可是它连起来说的时候呢变化特别大。然后如果你不学它整体句子的发音就听到也跟不上。 也听不懂。 也听不懂。 也跟不上。 对。 好。 然后继续学单词或者语法也还是听不懂。 对，咱要组合起来。组合起来成为地道流利的表达。 对。 I didn't think you'd be able to come up with anything. That's really good. 非常好。 哎 呀， 不容易啊。 对，不容易，不容易。对，可是特别好。然后就是要慢慢的把它练出来。I didn't think you'd be able to come up with anything. 啊， 对吧？你就直接连着说。 这算不算今天挺难的一句话了？ 还有更难的，好像。 Okay, 好好，再读一遍，咱就往后走啊。 I didn't think you'd be able to come up with anything. I didn't think you'd be able to come up with anything. Very good. 那是非常好。对。需要练到它可以不用快，大家说的时候速度不用那么快，可以慢一点来， OK? 可是一定要非常一致， OK? 不要断断续续的，这里停一下那边停一下、不能犹豫， OK? 一定要至少流畅。 哎，节奏要稳定，节奏要稳定啊，把那个语感找到，好不好？好，继续往下看。 OK? 下一段呢Ross 就说 I'm sorry, it's just that this is the worst Thanksgiving ever. 啊，抱歉，只不过是 it's just that 就是一个开头叫做只不过是，只不过是呢，这是一个最什么最惨的、 最惨的 Thanksgiving ever. 对 Thanksgiving ever. Ever 就是最什么的意思。 对对，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说这个 the worst。其实它其实也是一个 the worst， 这就是最差的意思，对吧？然后后面又加一个 ever， 它也是最的意思，所以就是最最差，对吧？中文这个语言呢，就经常会见到就是重复的字 ，OK， 有时候是比如就是为了强调一个东西，有时候是就没办法，比如我们的语法就这样，就是你打球打得好。 两个打，可是英文特别不喜欢用这个重复的方式，所以就是会有一样的意思的单词会出现。 哦， 所以这个就是 the worst， 然后后面再加一个 ever， ever 也可以被理解成永远，或者在历史上，历史中的 史上，史上 啊，史上是吗？那也可以被这么理解，可是就是会用不同的方法强调一样的点。 对，嗯、英文特别不喜欢有同样的音在一个句子里重复出现第二次。 Yeah. 对对 ，we don't like that。OK， 特别奇怪， 就想办法、 就是，因为他觉得这样不好听。 对， 觉得这样说着好像挺弱似的。 啊，对对对，对， 是吧？哈、啊， yeah. 中文英文的表达它就这样了。 嗯， 好，所以那这句话难不难？ 啊，这句话还行。OK， I think it's OK。 嗯， Ross 说的是 It's just that。OK， 这个 It's just that 的特我们会省略。OK， 那省略的方式大家最好是咬舌尖。OK， that。到结尾咬舌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接着发 this 的时候，你的舌尖已经碰到上齿了，所以你这样连续发两个 z 的这个音呢，就比较容易一点。That this, that this, that this 可以说的特别流利 ，OK。可是一定要 that 结尾咬舌尖。It's just that this, this 跟 is 也要连读。It's just that this is, it's just that this is。后面又有来一个 the 的音 the worst， 然后 worst 结尾呢要有一个干脆的停顿 it's just that this is the worst， 然后再来一个 th 的音 thanksgiving， 那 thanksgiving 没有什么变化 OK， 然后后面呢它就没有连读，就直接顿了一下，然后再强调 ever OK， 就是多加了一个 ever， 然后就特别强势了。 It's just that this isThe worst Thanksgiving ever、 哦、先得把前面一半捋顺、嗯、叫做 It's just that、 嗯、 This is the 对 worst Thanksgiving ever, ever 对、那个比较难的点应该是 That this is the、 哦、okay, 来来来就读这个， 对，我们连续三个四个音节出现三个 z 的音，所以记得要咬舌尖 That this That thisThat this is, okay, 然后再来一个 the. That this is the. 就读这个，来、嗯、我们来读。 That this is the. That this is the. 嗯 ,that this is the. That this is the. 对，有点感觉大舌头，对吧？ 对， 就是因为中文不存在这个音，然后发出这个音的时候肯定就是大舌头的感觉。 因为全是咬舌。 对对，就是舌尖一直碰到上齿发这个音的，这四个音节的。然后that this is the, 对吧？ 对 that this is the. That this is the. 对 that this is the. That this is the. 就是这样的，对，就是这样的， 这样的， 这样的 ，this is the， that this is the， that this is the。 那大家要注意，因为还会出现 s 和 z 的音，那这两个音的发音呢，应该是舌头离上颚特别近的一个发音，所以不要在最后所有的音都变成 the 了 ，OK， that this is the 就有点多了，所以要慢慢的练 that this is the。Okay, that this is the. 嗯，这句话当中的重点就是这里。 Yeah. That this is the. This is the. 对 ，that this is the. 千万不要把那个 this 读成 this 哦。 对。 This is the. 对，然后也不要把所有的这个 z 的音都用 z 的音 ，that this is the， 这也听不懂。 这是大错特错。 啊，对。 什么 this is 都是大错特错，千万不能在我们的课堂上出现。 对，然后如果出现呢，千万不要再连续这么多个都这样出现，因为就是这时候就听不懂了。正常情况下，如果你说 thank you 说错了，说成 thank you， 可以能听懂， 还能听懂。 可是这几个字呢，那么多个全部都发成 z 的时候就听不懂了。This is 就听不懂。 啊、 okay? 明白，同学们对你们高标准严要求啊。 对， 好来，这句话连读起来。 OK，It's、okay? just that this is the worst.Thanksgiving ever. It's just that this is the worst Thanksgiving ever.、 Mm. It's just that this is the worst Thanksgiving ever. It's just that this is the worst Thanksgiving ever. It's just that this is the worst Thanksgiving ever. It's just that this is the worst Thanksgiving ever. It's just that this is the worst Thanksgiving ever. 好快呀、啊、 It's hard. 我自己说都感觉有一点绕口令的感觉。 你说的够好了，刚才那个 this is it, that is, 都说大舌头都说的那么快那么溜。你看这就是说这语言的人就是这样。哎呀，紧接着接下来又是第三句连弹、嗯、啊，这走不下去呀、啊、这个。 对 啊， Chandler 就说。 他就说 no, I am the king of bad Thanksgivings. 哦、oh, 不、嗯、你们都错了。我才是感恩节最衰地。 嗯、对。对， 叫 King of 什么什么 最衰地，还挺好的， 最衰地， 这个翻译不错、 啊、 嗯， 什么地、啊、那怎么说的呀，这句话又是连读，您看， 嗯嗯，那他这个还行，给、okay, 他说 I'm OK I am, 他说 I'm the king, 然后这里没有连读 OK, 他就是说 I'm the king OK, 我是国王 of bad Thanksgivings, 那这里呢 bad 结尾的 the bad 的省略的方式也咬舌尖 bad 咬舌尖导致一个干脆的停顿，这样呢你接着发 thanks, 你的 th 的音呢舌尖已经碰到上齿了，所以就会发的比较准 bad thanks givings, 后面就没有变化了 bad thanksgivings、 所以这句话没难度， 嗯嗯，这个就比较简单一点，我们刚开始的学生就可以用这个， 好， I'm the king of badThanksgivings. I'm the king of bad Thanksgivings. I'm the king of bad Thanksgivings. I'm the king of the bad Thanksgivings.、 嗯、I'm the king of the of bad Thanksgivings. 你说的啊，那你就是了。 对 ，I'm the king of bad Thanksgivings. 说这句话要霸气一点。 嗯 ，I'm the king. 对 of bad Thanksgivings. 对， 我才是呢，地呢啊。 嗯。 然后他接下来继续说，You can't just swoop in here with your bad marriage and take that away from me. Swoop in here 是什么意思啊？ swoop 的这个呢，就是鸟飞下来的时候， 就是俯冲下来。 对，然后就是要 来抢夺 抢一个东西，然后就飞走了。对，所以这个英文呢，就是我们经常会用这个说法表达这个意思，就是你不能突然间就把门踢下来进来偷一个东西，然后就跑人了，有点像这种感觉。 就是突然来抢 抢嘛，我感觉抢，中文用的很多，英文的这个 swoop 呢，就几乎就只能在对，就是抢。就是抢嘛，就是抢，可以 抢，因为他抢了，他是突然间进来，完了他抢了、嗯、还得跑。 对，所以就是，我感觉这个跑的这一段抢没有说到，可是也差不多吧。所以就是 swoop 的这个就可能就只能翻译成抢了。所以就是 you can't just swoop in here, 那就大概就是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进来抢一个什么东西用的还挺多的、oh, swoop in here. 对，中文还有个说法叫半路杀出。好，摸摸头， 四字成语吧。 对，摸摸头。 哦，懂了。the 就是有点像在就被那些 半路就 halfway 的时候， 对，然后突然间出现一大堆 pirates、 哎、 海盗类的。 对 I get it. Yeah, 很像。 像不像 ？Yeah, 这个不错。 就是、半路杀出、 这个。对， 哎， 又学了一个四字成语。 哎，半路杀出，swoop in here 就这个意思、 啊。对， 哎，你不能半路杀进来。 那大家要注意，就是这没有带，这不是主要的动词。OK, 后面就是这个抢或者是什么，就是 take, OK, 可是 swoop 呢是你进来的方式，就是这样，就是飞进来了，像一个鸟一样，所以就是你别只是你看大家在聊天室里面就开始 swoop, 大家喜欢这个、啊、 你光来一个 swoop 没什么用 ,OK, 你要记得句型。OK, 大家不是来这儿背单词的，背单词有词典。OK, 不需要我们。 你得知道 swoop in here。 对 ,and take。OK, 你就是整个都要把它练下来。OK, 不能只是 swoop。OK。 好不好？ 嗯嗯。 好。 嗯。Yeah. 那后来呢 那后来呢就是 with your, 对 with your 什么 bad marriage。 哎，用你这个很糟糕的这个。 对、 这个、 这样飞进来。 哎，用这个故事来 take that away from me。 对 ，and take that away from me。 来把我的地位抢走。 嗯，把我的地位抢走。 你不能一下用你的这个糟糕的故事来把我的这个地位抢走。 嗯嗯，英文就不会说地位了，就直接用 that， 哎 ，that 跟上一句话对应就行了。 对，好，接下来 Rachel 说 ，Rachel 就说哦 You're not going to tell the whole story about how your parents got divorced again, are you? Rachel, 这个时候是什么心情啊？ 而且他说的时候就是有点像嘴巴都动不了了，你知道，就是全部 都懒得说了。 对，然后不仅是这样，因为这大家吃了也很饱，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这个镜头大家坐在那边 瘫着那种。 对对，所以 Rachel 说的时候听的时候呢，就是根本没有什么语气，没有重音什么的，他就 You're not going to tell the whole story about how your parents got divorced again, are you? 你不会要把你父母离婚的事情再讲一遍吧？ 对，就是这样的。 我也再讲一遍了吧？ Yeah. 哎，就这个心情。 对， 就是这个感觉。 不会吧？ 哎，这 You're not gonna tell the whole story. 整个一个故事。 About how your parents 关于你的父母 是怎么、 啊、怎么 got divorced again？ 对， 嗯啊，就是怎么离婚了 again？ 对， 再一次。 哎，好 ，Are you 是吧？ 不会吧？ 不会吧？ 吧 对， 是不是啊？ 你看这个英文的语法，尤其是在长句子中，跟中文的是就是不一样的 ，It's completely different。 好 ，Ross 就说， 他说 ，Oh God no！ 哦天啊，别讲！ 天啊，不要！ 不要讲！ 对，对 别讲！别讲！ 嗯。然后 Joey 呢就很可爱，然后就 Oh come on, I want to hear it。 干嘛呀？别不讲啊！ 对对，我想听。 讲啊，我想听啊。 然后就说 It wouldn't be Thanksgiving without Chandler bumming us out。 先说，哎呀，这就不就说如果没有 Chandler 扫我们的兴， 扫我们的兴是这么说， 或者是说， 嗯，不知道。我们会说，我们就是大概那个，好像是从60年代出现的一个特别火的一个单词，就是叫 bummer。 bummer。 嗯，哦，两个 m。 bummer 就是那种扫兴的人。 是吧 ？I don't know。有时候就是这个情况不太好，就是太惨了，我们就说 bummer。OK， 现在的人就口语中就不会说了 ，OK， 所以就是太惨了，真糟糕。以前就嬉皮的那个时代就会说 bummer，OK，、okay? 然后就 b u m m e r， 我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这个词儿， 造的呗，就可能就是 有可能， 大家就突然间一个时代就觉得一个单词特别酷， 对 啊，那会儿就是一个口头禅， 对对对 对，那现在呢就没有多少人会那么用了 ，OK， 可是就是它有另一个就是用法就形式就是 to bum someone out， 就是突然间把他们的情绪拉低了。 那就是扫兴了， 是吗？ 嗯， 我没学过扫兴。 中文这个扫兴特别贴合。 哦、oh, ，perfect， 那就是就这个用法。那正常情况，如果就说哎呀太差了，或者这太惨了，说 bummer 就有一点过时了。 嗯、 可是 bum someone out 还会有人用的。 会，就是说来扫兴的、嗯。 对，所以你看到一个人就在那边特别可怜的样子，然后说哦看不下去了，你可以说 he bums me out。他让我心情就 突然间就不好了， 对，所以我不想要看了，咱们走吧。然后就是 让心情突然不好，叫扫兴。 对对， 嗯、就说那就不是感觉了。 如果没有 Chandler 在这里扫大家的兴的话， 对对， 那就不是了。所以 Joey 这个看法还挺。 对，因为他每一年都这样，如果今年没有，那就等于不是感恩节了，不是咱们朋友之间的感恩节了。 对对对 ，It's a tradition。 对，好、嗯，这个是咱们的第几句？第四句。 嗯那这个 It wouldn't be Thanksgiving without something， 这个还不错，这个句型用的很多，我不知道中文会怎么说。嗯，一定要有一个什么东西才能算上是什么东西。OK， 然后一般我们说的也就是因为什么 holidays， 或者就是每一个圣诞节，爸爸都会 I don't know 做蛋糕 whatever。可是今年如果没有呢，那就等于不是圣诞节了、哦。就是我们经常会有这种说法。 我们的说法就是如果没有什么什么东西，那就不算是什么什么了。 对对，所以这就是这个句型。那这个中文的不算，然后如果没有，跟英文的这个是反过来的。我们会说 it wouldn't be。什么东西？所以这个开头的 it wouldn't be 呢？其实我们会发 it wouldn't be， it 的特省略， wouldn't 的特也省略， it wouldn't be， it wouldn't be Thanksgiving， 然后 without 的特省略， without Chandler bumming us out， 那 bumming 我们就发 bumming， 然后也要连读到 us。Bumming us, 然后再连读到 out, bumming us out, bumming us out, 然后 out 的特省略 ，bumming us out, bumming us out. 所以这一段会说的比较快 OK. It wouldn't be Thanksgiving without Chandler bumming us out. It wouldn't be Thanksgiving without Chandler bumming us out. 嗯，这个短语一定要按着它的连读一起来记。 Yeah. 是不是 Yeah, you gotta practice the entire sentence. Yeah, bumming us out. Bumming us out. Bumming us out. 对 bumming us out. Bumming us out. 它主要的动词还是 out too. 是重音，主要的重音是 out. Bumming us out. 哦、oh, 嗯，那前面没有什么难点哈。 啊，还行吧，因为就两个省略而已。It wouldn't be. It wouldn't be. It wouldn't be. It wouldn't be. 对 it wouldn't be Thanksgiving. It wouldn't be Thanksgiving. Without Chandler bumming us out. Without Chandler.这名字会读吧哈、without Chandler Chandler、yeah. Bumming us out Bumming us out Bumming us out、 嗯、Bumming us out Bumming us out 扫我们的兴扫我们的兴扫我们的兴 Bumming us out 学到这个词了、 嗯 哎、Chandler 就说、 嗯、 他说 It's a tradition 传统啊这是个传统啊 Like the parade 就像是啊那个外边跟街上游行似的、 对因为那个每一个 Thanksgiving 在纽约也会有一个 Thanksgiving Parade 对这是一种很、很大规模的庆祝 对对对每一年都有然后就是 everybody is there and they celebrate and they have a big party on the street basically、yeah. 是吧、 yeah. 这就是一个传统 对 每年都得有的就像外边街上的游行一样 就像春节一定要有那个 fireworks、right? It's the same thing 要放那个烟花爆竹似的、 yeah. So it's a tradition like the paradeRight, 然后就说 if the parade decided it was him, moved out, and abandoned its entire family. 哎呦，他说呀，如果这个游行 decided 是什么意思啊？决定， 决定了，突然间决定了 ，Yeah. It was gay. 其实他是这么说的 ，Yeah. 哦、 对。Moved out, 然后搬出去了，搬家了。 他说的是谁？就是他的父亲。 对，是他爸爸。对，因为他在做这个比喻。他说，对啊，每一次都一定要有这个 Chandler 讲这个故事，这是一个传统。然后Chandler 就说，就像那个 parade 一样，英文就经常会用这种比喻。然后就说 if the parade 就用这个 parade 代替他爸爸了现在当比喻、对 decided it was gay moved out and abandoned its entire family、抛弃了他整个家庭 挺 是这么 说吗就说他爸爸的这个取向有点问题 对、就搬走了 然后呢 move out 就是搬出家了 搬出家 门了 moved out、 然后抛弃了整个家庭 对 and abandoned its entire family 而且是 Thanksgiving 那一天做的就特别 yeah, 就是今天应该感恩你有什么东西然后就你居然还就是离开了离家出走了 对啊完全不会挑日子 yeah, yeah, his dad's not a very nice guy 对 啊 在一个节日的时候大家都应该是来感恩生活赋予我们的好的和幸福的时候、 yeah, it should be, but you know, he moved out 我的爸爸就那天就特别愣的 yeah, bye 离家出走了再见、就抛妻弃子就走了、好今天我们有四大句连读啊来请老师给我们做一下示范吧 OK 我们第一句话是 I didn't think you'd be able to come up with anything I didn't think you'd be able to come up with anything 第二句 It's just that this is the worst Thanksgiving ever. It's just that this is the worst Thanksgiving ever. 第三句 I'm the king of bad Thanksgivings. I'm the king of bad Thanksgivings. 然后最后一句 It wouldn't be Thanksgiving without Chandler bumming us out.It wouldn't be Thanksgiving without Chandler bumming us out. 好，您建议新同学选哪一句呢？比较好。 新同学最好就是 第三句， 对，第三句简单一点的这个。 老同学呢？ 老同学，我觉得这个第二句是最好的。It's just that this is the worst Thanksgiving ever.、特别锻炼舌头的这个。 好，大家看着办啊，按照自己的水平呢、来选取练习。好，咱们最后再把今天的情景啊听一遍。 I don't know what to pick. Am I more thankful for my divorce or my eviction? Wow, see, and I didn't think you'd be able to come up with anything. I'm sorry, it's just this is the worst Thanksgiving ever. No. I am the king of bad Thanksgivings. Can't just swoop in here with your bad marriage and take that away from me. No, you're not going to tell the whole story about how your parents got divorced again, are you? Oh, God, no, really? No, come on. God, I want to hear it. It wouldn't be Thanksgiving without Chandler bumming us out. See, it's a tradition like the parade. If the parade decided it was gay, moved out, and abandoned its entire family. 哎，听到了吗？他那个 bumming us out， 嗯 ，bumming us out， 读的好快， 特别快， 特别快， yeah, 对，特别快 ，bumming us out， 快， 非常快 ，so 快， 非常快，大家要练到这么快的速度啊， 嗯 ，bumming us out。 接下来我们开始检查上周的作业。 嗯，上周呢，我们有几句话，好像五句话是吗？都比较简单的。第一个是 Can you do me a favor？ 第二句 No way。第三句 It's a waste。第四句 She's really interested in fashion。第五句 She's the smartest of all the Tribbiani children。OK， 就都比较简单。 好，开始检查作业啊！嗯、聊天室同学现在开始举手，咱们在直播间的先就印。第一位是 ID。 She's the smartest of all the Tribbiani children. Smartest of all， 最好连读 ，OK？ The of all， the of all。 嗯，哎，刚才说了哈。 对。 嘟嘟。 She's the smartest of all the Tribbiani children. She's 的这个 e 的音没听见，你发的是 she's， 应该是 she's。 青莲 She's the smartest of all the Tribbiani children、 这个不错 Tri 的这个 Tri 的这个音应该是卷舌的 OK 稍微饱满一点 Tri 穷、 Can you do me a favor? Do 的这个应该是有滑动的别发成 do do 是 do do、okay. 小白英子 She's the smartest of all the Tribbiani children Of all 嘴巴张开别发成 vo不是一个 O 的音是 all 东华东华 She's the smartest of all the Tribbiani children Tribbiani 要连读 OK 然后那个 of、the 不要用 z 的音 OK smartest of the 舌尖碰上齿 好的微笑 She's the smartest of all the Tribbiani children of 跟 all 要连读不能发 of all 是 of all of all of all好不好、Lifelong learning She's really interested in fashion OK She's 的这个 E 的音要稍微饱满一点你刚刚发的有点像 She's 有点像 She 玉的音、应该是 E 的音 Jason Can you do me a favor OK Can you 的这个 N 的音我没听见、然后就这段拉得特别长后面就 Do me a favor 就特别快你的节奏得一致 OK 好的，哟，我们的新同学哈、小富婆。 Can you do me a favor? Do 应该有滑动，刚发的好像 do，OK，、okay, 就是嘴唇没有动，应该是有一个滑动。Do，OK、okay?。 再一位新同学，悠悠鹿鸣。 Can you do me a favor? Can 的这个 n 的音不要发成啃啃啃 ，OK， 不是一个后鼻音，舌尖要碰上额。 哎，咱们这种第一次参加的新同学不错啊，选点简单的句子，先试一试。 Yeah, that's smart.、 不错不错。齐 ，She's the smartest of all the Tribbiani children. OK, of 跟 all 一定要连读 ，OK， 应该是 of all, of all， 不要 of all, of all。 记得啊，Tippy。 Can you do me a favor? 不错，那个 can 的这个发音不要发成啃啃。OK， 不是一个后鼻音的发音。 QQ 糖 ，It is a waste。 这个 it is 要注意这个 i 的音，不要发成 e， 它是舌头低一点。i。 GP。 She's the smartest of all the Tribbiani children。 She's the 这个 the 的音没听见哦，你只是发成 she's the。OK， 那这个不是 the 的音，而是 a， 就变成一个 a 的字了。OK。 韩月雅 ，Can you do me a favor？ Can you 要有一个滑动你现在是 can you, you, you 就是靠舌头有一点这个 new 的这个感觉可是应该是呜 new 有一个呜嘴唇要嘟起来 好新同学 Alice Can you do me a favor OK favor 要注意双元音 favor 不要发 favor OK 这是一个单元音 音偏的太多了一点了 yeah,、 啊、 对 Fay 跟 Air 是不一样的 对 Favor 有一个 E 的音 树袋熊 She's the smartest of the Tribbiani children Of all 嘴巴张开大一点不要 of OK All All 新同学还不少清水成月 Can you do me a favor 这个 do 注意这个嘴唇的滑动，开头它是放松的，结尾它是嘟起来的 do。 中下 king 怎么啦 ？OK， 开头的 king 要注意是 k， 然后舌尖顶着上颚 ，ken 不是 king。 你看，老师连第一个音都给你听出来了啊。 Can you do me a favor？ 这个不错，这挺好的。favor 结尾的一的音再饱满一点的发出来。 这个同学叫 Solar Sing。 Can you do me a favor？ Can you 的这个 new 这个滑动呢，你是靠舌头，可是要用嘴唇。Can you 结尾有一个呜的音。 录完了。 She's really interested in fashion。 这个不错 ，interested in 的这个 n 的音不要用一个中式的前鼻音，你的舌尖得顶着上颚。 好，冬日里的阳光。 She's really interested in fashion. Interested 的重音不对，是 interested。OK， 千万不要发 interested。 哎，不对呀、啊，你这个是不对的。 这是对，这是会导致误解的。OK。 易水寒 ，Can you do me a favor？ Can you do 这个 do 非常中式，一定要有滑动 ，do 不是 do。 还有这个 favor， 怎么都是 favor 了呢、 对，应该是一个 v 的音、不要用一个 w 的这个 w favor。 这就不对了啊、山 no way。 OK， 好 ，no way， 这是非常中式的一些元音的发音，应该是 na way。 记得上一节课有说，最好把它分成四段练习 na way。 刘芳 the smartest of all the Tibetan children。 听不太清楚，对，听不清楚。Okay, a vowel， 嘴巴张开，不要发 a vowel，o 的这个音 ，o 的音，英文是不存在的，没有 o。 好，Molly， Can you do me a favor？ Can you 要连读，舌尖要顶着上颚 ，Can you， 不要发 Can you。Okay， 对，常用错误都说过很多遍了啊，同学们要练习。Aishara。 She's the smartest of all the Tribbiani children. 这个 the of 你已经连读了，结果突然间又顿了一下，就变成 the of all the 就突然间有一个顿了，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小二同学放松，放松，不用紧张 ，OK？ 你说的是对的， 放松， 放松， 放松， 现在放松， 现在放松，归零者文明。 She's the smartest of all the Tribbiani children. 这个不错 ，she's 的这个 e 的音稍微放松一点 ，OK 啊、然后那个嘴唇放松 ，OK， 不是所有的肌肉都放松，就是 she 到 e 的时候，你的嘴唇没有撅起来的这个嘴型了。 大家看发音这事儿吧，那嘴唇松一点紧一点都不行。 对，因为就 大一点小一点都不行。 现在发的有一点像一个虚的这个发音，虚。我们要虚 ，OK， 所以嘴唇要放松。 摸索，闯堂兔。 She's really interested in fashion. In 的这个发音不能放 in 的这个音是不对的，是 in 要动舌尖。OK。 严。 She is the smartest of all the Tribbiani children. 没有连读，你居然把 she's 的发音分开了，发成 she is。记得你要按照这个实际发音的音标 ，OK？She's the OK， 不然你这样读呢，对方是能听懂的，可是他们肯定不会这样说给你听的，会影响到你的听力。 对，I panda. She's really interested in fashion. 注意重音 interested 的这个重音肯定是错的。OK， 没有任何口音是这样说的，都是 interested。OK， 好的 ，Sally。 She's smartest father to be only children. Okay, she's the 这个字给丢了 the， 然后 of all 也丢了一个音节，发成了 smartest va。Okay, smartest of all。 橙子。 She's the smartest of all the Tribbiani children. Of all 的这个不能分开，要 of all 连读。Okay, smartest of all。 漫天飞雪。 She's really interested in fashion. She's real 这个 r 的音啊，发成了 r 的音了。OK， 啊，这个以前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结果现在刚刚说的时候就又出现了。 Megan. She's the smartest of all the Tribbiani children. She's 的 z 音给丢了，你说 she's the， 那这样对方会觉得你的语法有问题。z 的音也得发出来。 克里斯 Brian。 She's the smartest of all the Tribbiani children. 就非常好，可是丢了一个音节 smartest 的这个 的音给丢了。 哎呀，嗯、差一丢丢， 就差这一个，不然就完美了， 不然就完美了、嗯、哈。雨虹 ，Can you do me a favor？ OK， 这个 can 开头嘴巴要张开 ，k 舌尖再顶着上颚 ，can 而不是 king， 这是一个非常中式的一个发音。OK， 嘴巴要张开 ，can、嗯。 张龙辉 ，Hey Henry， can you do me a favor？ Okay, 加词了啊，自己啊 ，can you？这个妞妞的这个滑动呢，是靠你的嘴巴里面的动作，妞妞，你可以就是不动任何嘴唇的动作发妞，对吧？可是英文的是 new， 然后这个 you 的这个滑动就是靠嘴唇的 ，OK， 所以不用用中文的这个妞，用英文的 new，OK，、okay, 是不同的肌肉 ，OK， 不同的 muscles。 Everett。 She's the smartest of all the Tribiani children. 这个不错，这个非常好。Chill 这一段不要发 chill， OK， 有点太弱了， OK， 就清楚一点的 chill。 好，谢谢老师的准确点评。想参加我们的课堂互动呢，加上微信 going for gold 2018啊，申请加批准有点慢，大家要耐心的添加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会大家推送今天节目的音频和全文本。好了，谢谢 Henry 老师 ，Thank you， 咱们下周见。 嗯。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民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民。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挪威探险家弗里德约夫南森，在成功穿越格陵兰冰盖几年以后，南森呢在1893年又试图成为第一个抵达北极点的人。So a few years later, in 1893, Nansen also attempted to be the first man to reach the North Pole. The expedition was abandoned in 1895. However, his adventurous voyage resulted in several groundbreaking scientific reports from the Arctic region. His research has ever since been of great impact, and his polar expeditions quickly made him a national symbol.但是这次探险呢在1895年被迫放弃了。不过他在北极地区的航行期间写出了数份颇具开创性的科学报告。从那以后，这对南森的研究工作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极地探险活动也使他迅速成为民族的标志性人物。Nansen was also awarded for his dedicated work with helping refugees during World War I. In addition to being a national skiing symbol, he will always be remembered as a great statesman and diplomat. He died in 1930, but the legacy of his accomplishments still lives o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Norway's history.南森呢还因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投身解救难民的工作而受到褒奖。除了是一位滑雪方面的民族象征人物之外，他还作为一名伟大的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而被人们铭记在心。虽然南森于1930年去世，但是他丰功伟绩所留下的遗产仍然是作为挪威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活在人们的心中。挪威在冬季运动方面的引领作用也引起了世界其他各国的兴趣。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就对挪威在雪上项目上如此成功的原因进行了一番研究。在他们看来，挪威享受户外生活的文化理念正是挪威人能够在冬奥会上脱颖而出的一大原因。因此，除了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之外，推动挪威在冰雪项目上的成长还有他们浓厚的滑雪文化。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有些牵挂时时相伴，有些关爱穿越时空，亲人是永远不计回报的温暖依靠，家是每个游子幸福停泊的港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所有的家庭团圆美满，幸福安康。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